空读真言第八章。智慧不是在呼唤，明智不是在发出他的呼声吗？他站在高岗上，站在通衢大道上，他在城门口，在城入口处大声喊说：人哪，我在向你们呼唤，我在对人子发出呼声。幼稚的人，你们应学习机智；愚昧的人，你们应学习聪明。你们且听，因为我要讲论卓绝的事，开口述说正直的事。的确，我的口只畅谈真理，我厌恶虚诈的唇舌。凡我口述的，无不正直，毫无歪曲或乖僻。我的话为明白的人是诚实的，为有智识的人是正确的。你们应听取我的教训，而不要银子；应汲取智识，而不要纯金。因为智慧胜过任何珍珠，任何可贪恋的事都不能与它伦比。我智慧与机智同居，拥有知识和见识。敬畏上主，就是憎恨邪恶、傲慢、骄横、邪恶的行径和欺诈的口舌，我都憎恶。机谋才智属我所有，聪明勇敢亦属于我。借着我，君王执政，元首秉公行义；借着我，统治者统治，王侯治理邦土。我爱那爱我的人，凡寻求我的必找着我。富贵荣誉、恒产正义都属我有。我的果实胜过黄金纯金，我的出产比金银还要宝贵。我走在正义的路上，走在公平的路上，使爱我者获得产业，充满他们的宝库。上主自始既拿我做他行动的起始，做他作为的开端。大地还没有形成以前，远自太古，从无始，我已被立。深渊还没有存在，水泉还没有涌出以前，我已受生。山岳还没有奠定，丘陵还没有存在以前，我已受生。那时上主还没有创造大地、原野和世上土壤的原质。当他建立高天时，我已在场；当他在深渊之上画出穹苍时，当他上使穹苍稳立，下使渊源固定时，当他为沧海划定界限，令水不要越境，给大地奠定基础时，我已在他身旁充作祭司。那时我天天是他的喜悦，不断在他前欢悦，欢悦于尘寰之间，乐与世人共处。那么我儿，你们且听我，遵循我道路的人是有福的。你们该听从教训，做一智慧人，不要把他抛弃。凡听从我言，天天在我门前守候，在我门框旁侍立的人是有福的。因为谁找到我，便是找到生命，他必由上主获得恩宠。但是那得罪我的，等于伤害自己；凡憎恨我的，即是爱死亡。